工人和职业同盟员15号在平壤的中央工人会馆举行动员会，表示决心要争取万里马先驱大会成为胜利者的大会。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、有关部门干部、职业同盟工作人员、平壤市工人和职业同盟员参加。大会上继宣读江原道精神创造者告全国劳动者号召书后，一些人做发言表示决心。发言者强调，要学习江原道精神创造者的斗争风起和斗争气度，坚持站在万里马速度创造大战的前头，大大显示英勇的金日成、金正日工人阶级的革命气概。